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现如今倡导男女平等，可在中国古代不讲究这个。有两句话最能体现当时女人的社会地位。一个是三从四德，一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。这两句话的含义不用多说，您也能理解。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女人要顺从服从男人。您不用学那么多的学问知识，只要把家务料理好了，把丈夫孩子伺候好了，这就是女人毕生的目标了。女人在古代虽说有种种制约，但是也有一些喜欢读书的，喜欢展现自我风采的，好比说汉朝的班固班昭姐妹俩，胡茄十八坡的作者蔡文姬，女诗人李清照，这些人能在那个年代突破种种困难成为一代名人，咱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能力和心境。说到这儿啊，接下来就引发出我要问您的问题了，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名女人，虽然在文学方面有着男人都无法超越的文采，可是他们却少了一样东西，什么呢？文凭。头些日子咱一直在说状元的故事，那您知道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女状元呢？出身微寒，命途多舛，薄命红颜，少时屡遭命运波折，初出茅庐顶甲榜首，巾帼精英，不让须眉撼动天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形形色色状元郎第六集。在中国社科院的图书馆里边有这么一本叫做《傅氏族谱》，这里头除了记录了一些姓傅的人名以外，还写了这么一副对联，上联是学士科举列榜首，下联是巾帼顶甲第一名。您一听就能感觉出来，这是好词，歌颂历史上姓傅的名人的。虽说这副对联没有点名道姓，可是其中呢暗含了两个人物。上联学士科举列榜首，说的是清朝秘书院大学士傅以健，他是康熙的启蒙老师，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。而这下联巾帼顶甲第一名，这说的可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状元了。这位姑娘叫傅善祥，清末金陵人，也就是现如今的南京人呢。他老父亲虽说没有参加过什么科考，可也上过私塾，是个有学问的人。傅善祥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，自打成亲生了孩子，全心都放在家上了。傅善祥打小就聪明，学什么都快。相传他三岁这一年，有一回啊，老父亲带他去离家不远的一个书院玩去了。起初这父女二人玩得挺高兴的，可是路过甬道的时候，傅善祥忽然不玩了，站那儿一动不动，歪着个脑袋呀，在这听着屋里边朗朗的读书声。老父亲一看，嘿，我闺女对这感兴趣，就没张嘴喊她，站在一边啊，在那儿等着。您想啊，一个三岁的孩子懂什么呀？顶多就是好奇、新鲜，没见过。可是没一会儿，这老父亲更吃惊了。就看自己闺女啊跟着读书声念起来了，这小脑袋呢还时不时的晃悠着，像那么回事儿。偏巧了，这个时候迎面过了几个熟人，都是大人，全让孩子给逗乐了。其中一位还跟这傅善祥他老爹开玩笑呢，啊，三岁看老，您看您这闺女长大之后得是个学问人。一句玩笑话提醒了傅善祥的老爹，打这之后别看是个女儿， 可是读书学习那全当儿子一样培养。傅善祥四岁学儿歌，五岁学楹联，六岁读三字经，七岁背百家姓，八岁就能读千家诗了。一切生活看似美好，可就在傅善祥八岁这一年突然发生变故了。怎么呢？傅善祥的父母双亲相继离世了，傅善祥无依无靠的一下没了父母照顾，只好跟着哥嫂一家人相依为命。虽说古代盛行一句话叫长兄如父，可是这毕竟哥哥家里边条件也不好，一家三口人勉强维持生计，对于傅善祥来讲根本不可能过上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平时用来学习的时间全都变成了帮着哥哥帮着嫂子干家务。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五年，傅善祥每天都是白天干活，出门累一天，晚上回家临睡之前还得挤出时间看看书。这种对于念书的渴望兴许现如今很多孩子体会不到，但是放在傅善祥身上，无论多晚多累，只要能让他看书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五年之后傅善祥十三了，虽说没有亲生父母的照顾，可这几年守在哥哥身边最起码不至于受气。但是这一天傅家突然来了一客人，跟傅善祥的哥哥谈论一番之后，傅善祥的命运又一次改变了。这位客人姓李，和傅善祥的老爹相识。想当年呢，傅善祥母亲怀他的时候，傅家跟李家这两家订了一娃娃亲。这些年两家虽说没怎么走动吧，可是指腹为婚这事儿，他不是说完就完的，那不是儿戏。李家瞧傅善祥都十三了，觉得这闺女啊也能出阁了，就特意过来商量成亲这事儿，把这娃娃亲给续上了。那位说了，十三岁这也太小了，放到现在啊那才初一初二，还是孩子呢，能结婚吗？这个年龄放到现在肯定属于早恋，但在古代这姑娘十来岁甚至几岁大就送到婆家，这不是稀罕事儿。作为兄长的傅家大哥也舍不得妹子，可老父亲生前呢跟人家李家有言在先，这娃娃亲定好了不能反悔，只能咬着牙把事儿给应下来了。没出几天功夫就把傅善祥送到李家当了个小媳妇儿。古代姑娘出嫁那等同于是泼出去的水啊，没什么事儿啊您不能老往娘家跑。傅善祥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，自己的婚姻能否幸福呢？傅善祥这心里一点没谱。作为一个姑娘，除了羞涩之外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恐惧感。傅善祥进了李家门以后，他这眼泪天天流啊，以泪洗面，他恨呐，恨自己怎么是个女儿身呢。他真想问问老爹，您怎么忍心把我许配给这么一户人家呀？估计有人得问了，说这李家到底怎么了，估计我说完了您得跟我一块糟心。傅善祥成亲的时候十三，但他这相公您知道多大吗？比他小六岁，才七岁，整天还撒尿和泥满街疯跑呢，哪儿懂得疼媳妇儿，哪儿懂婚姻生活呀。傅善祥自打进了李家门就跟雇的长工似的，每天前前后后伺候这小相公。要说真当哄孩子玩啊也就罢了，可问题是傅善祥这公公婆婆没一个善茬。先说这老公公，自认为有点学问，整天是面无笑容啊，瞧谁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。您跟他说话吧，他老刺瞪您，让人看着都害怕。再有他这婆婆，横眉冷对，瞧谁都跟仇人似的。尤其对傅善祥啊，当奴才使唤，家里所有重活累活都让他干。都说这婆媳关系啊很难相处，身为人妻， 傅善祥也明白自己应该孝顺公婆，多干点家务，心说只要我能忍，我受得了，我全干，为的就是能有一天我这付出有收获，能让公婆对我好点，将心比心嘛。可是谁成想，傅善祥的婆家根本不懂得心疼人，更可怕的是他们一家子还护犊子，这儿子才七岁大，男孩正是淘气的时候啊，只要这孩子哪不高兴了，哪磕了碰了，这公公婆婆头一个得把这傅善祥喊过来，轻的说一顿，说你没照顾好相公，重的抬手也打。傅善祥这日子过得跟受气包似的，白天忙得要死，晚上还得哄着相公睡觉，能说让他合眼歇一会儿，一天下来的也就是三五个小时。真应了那句话了，披星戴月一日不得过，寒尽暑来一年不得息呀。这种日子要是放一般的女孩身上，兴许啊没那么多想法，可是傅善祥不一样，他看了那么多的书，总觉得这辈子不能这么过，更何况对于一个女孩来说，谁不幻想着婚姻幸福啊？瞧着一个比自己小了这么多的老公，这傅善祥一天到晚盼着，兴许他长大了，我们的婚姻就能跟正常人一样了，也许他会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吧。傅善祥只能把自己的幻想全都在脑海里勾勒出来，希望有一天老天爷睁睁眼，能让他的生活有所改变。三年过后，傅善祥18了，他的生活还真改变了，但是啊，没变好，变坏了。都说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傅善祥18岁这一年，他的小相公突然得了麻疹，医治无效死了。傅善祥幻想了5年，等了5年还没圆房呢，自己这段婚姻就算结束了。这种人生变故可让傅善祥有点措手不及呀。那段时间傅善祥整天坐得屋里犯呆，他心里想不明白呀，心说我这辈子过得这么惨为什么呀，先是父母过世，紧接着又嫁了这么一户人家啊，还没等这相公长大呢，人又没了，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？傅善祥再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来。当然还有一档的事儿更让他没料到，自打相公死了以后，他的公婆对他简直就像疯了一样。咱都知道古代女人很保守，一辈子只能结一次婚，这样说被休了，那得成了全家人的耻辱了。像傅善祥这样的姑娘，别看真正的婚姻生活一天没过过，可你成亲了，在法律上你就是李家的儿媳妇，你相公死了，但你为李家守身如玉，说白了就是你也守寡。傅善祥如果那年要是48、58，您说守寡也就算了，可是这孩子才18岁呀，一个女人最好的年龄就是这个时间段，又不能出去工作，又不能念书，还不能改嫁，您说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啊？更离谱的是，她那婆婆自打儿子没了，生怕这个傅善祥啊寂寞难耐，干点什么出轨的事儿，毁了老李家的名声，平日除了上厕所晒个衣服，她连这门都不让傅善祥出。傅善祥这日子暗无天日，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大哥，还因为生计问题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下傅善祥身边算是连个亲人都没了，到后来她那婆婆欺负傅善祥已经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了，愣是打算把她卖到妓院去，好歹换点钱花。往前一步悬崖峭壁，往后一步呢万丈深渊，傅善祥在李家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。咸丰3年，太平军攻占南京城，被逼无奈的傅善祥毅然决然地从李家跑出来了，投奔了太平军。无家可归，也没亲人，傅善祥的生活重新开始了。 那个年月，别说对于女孩子了，就是一小伙子，这前景是好是坏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不过兴许老天爷真的是看傅善祥实在太可怜了，发了慈悲心了，给傅善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说千载真不是夸张，因为在傅善祥那个年代之前根本没发生过这种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咸丰三年，太平军的首领洪秀全定都南京以后，一方面和清王朝开始继续争夺地盘，另一方面他需要寻找人才帮他治理地方。这人才从何而来呢？科考。而且洪秀全下令打破以往的常规，不光男人能考啊，他们设立了单独的女科，你只要有能力有学问，甭管男女都能入朝为官。傅善祥打小好学呀，这会儿女人可以参加科考了，对傅善祥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。当时负责男科的主考官呢是东王杨秀清，负责这女科主考的呢是洪秀全的妹妹，叫洪宣娇。女子科考题目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这个考题完全激发了傅善祥对于当时男女不平等的气氛，加上自己的悲痛经历，还有他超过别人的才华，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了10000多字，字字珠玑，处处精华，从出神的考官到天王洪秀全，无一例外全都被傅善祥的文采给折服了。当时钦点傅善祥为女科状元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位也是唯一的这么一位女状元。当时大街小巷都流传着这么一顺口溜，说青青柳蓝蓝天，走过秦淮看两岸，大红灯笼挂满天，降妹子做状元。有了功名就有了前途，东王杨秀清欣赏傅善祥的才华，把他招进了自己的东王府，任命他为女侍使。这份工作就跟现如今的女秘书一样，专门负责为杨秀清起草一些文案。因为傅善祥聪明能干，没过多久又升到了主簿，这个职位工作内容多一点了，帮着杨秀清批阅所有往来的文件。傅善祥文才超群，精通文史，心思又缜密，这么一位才女不光是杨秀清喜欢，就连天王洪秀全都不愿意错过。征得了杨秀清的同意，他把傅善祥给调到自己身边了，封他做了一个司赏丞相。不到半年时间，傅善祥由一介平民做到了丞相职位，一时之间成了明星人物，就连清朝那边啊都是如雷贯耳。当然在大清朝那边，傅善祥的声誉并不是正面的，那些人抱着传统思想，认为这个傅善祥有悖伦理纲常，甚至是太平军自寻死路的一个征兆。咱们姑且不论谁对谁错，但是傅善祥确实凭着自己的学问改变了自己的生活。在这之后，傅善祥主张妇女解放，建议杨秀清保护文物，还在东王府开设了博物馆。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提高了女性社会的地位。当时民间还有这么一句歌谣，说跟着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，跟着傅善祥能治国来女自强。故事讲到这儿啊，本应该是个结尾了，不过在节目结束之前，关于傅善祥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。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位女状元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资料，通过这些有人提出了异议，说傅善祥不是一状元。想当年太平天国开科考试，对于女科这个说法不能等同于男人参加的那种科举考试，无非就是挑选能文会画的女子来做一些辅助性工作。就算傅善祥在这种考试当中博得了第一名，那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状元。其实历史上很多东西都难以还原，到底这次科考是什么级别的，傅善祥能不能被称为女状元，我个人认为其实不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傅善祥的聪明睿智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如果他没有这么自信，如果他没这胆识，如果他没这学识，